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Vincent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系面临巨大嘅财赤压力，因为而家咧系未能咧系引入啊大量嘅外边嘅资金。咁咧，经由呢个咧叶圣业嘅呢一位国立新加坡大学兼中文大学经济系嘅学者咧就严正指出。將會有十年的重大的衰退，不斷有鋪頭執笠，恒生裁員，還有這些茶餐廳，海王粥店，就對於這個特首李家超所說，執十間就開回十六間，這位葉秀吉， 葉秀亮， 葉秀亮教授就完全好似嗤之以鼻啊嘅咁嘅態度啊，咁嘅情形之下咧，咁錢從何來？我都一早都講過，明日大魚你就唔使諗噶啦。咁咧，而家就係特區政府正大力發展呢個叫北部都會區，咁又如何咧？錢咧其實就水緊啊，水緊咧就梗係將貨就價啊。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咧就關注連接洪水橋至到港島嘅叫洪港鐵路，同埋屯門沿岸至港島新跨海鐵路嘅進展，以及會唔會為鐵路工程制定專項輸入勞工計劃。咁咧，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咧就咁答喎，佢話會採用內地方式建造跨境鐵路，就可以慳兩成成本。並且考慮引入內地勞工，即大陸的勞工啦。僅僅係一句説話，我哋唔知啊。你冇理由唔坐喺立法會，我哋睇睇報紙嘅報導，唔知佢係慳篇幅啊，定係啲記者咧係受咗而家嗰啲社交媒體影響，乜嘢都從簡。用內地方式建造跨境鐵路，慳兩成成本，考慮引入內地勞工。咁你如果話，淨係引入大陸勞工係冇可能慳到兩成嘅，因為而家咧嗰啲建築地盤啊，嗰啲勞工已經係來自南亞同埋尼泊爾，已經夠平噶啦，夠平咧。你話連佢哋貴都引入大陸嘅勞工，咁仲要揸佢哋嘅人工揸到點咧？咪呢啲就係大家係炎黃子孫係嘛？我哋睇到咧烈日三十幾度喺街嗰度啵開橋作路嗰啲南亞裔嘅勞工咧，都係非常之辛苦嘅。佢哋咧就梗係人工嘅成本低啦。咁而家你話都唔係喎，都嫌貴喎，引入大陸嘅勞工即係仲平啲，仲血汗啲，但係點會啊？係會慳到兩成成本咧？所以一個細節咧，佢又冇講乜嘢叫做用內地方式建造跨境鐵路咧。顯然呢個內地方式就唔係淨係引入大陸嘅勞工啦，就係用大陸起鐵路嘅綜合嘅方式。嗱，個方式點可以慳到兩成咧？人工你又會慳啦，咁另外慳咩咧？梗係慳物料啦，係咪啊？ 嗯 啊，貴啲嘅鋼材，你如果用美國啊，用出邊咧？来老货咧就系咁贵，你用中国啊嗰个钢材就平啲。嗱，呢个叫材料或者钢同埋铝，嗱够唔够硬系另一回事。但系你话叫方式咧，呢个叫 way 或者叫 method 或者叫 style 咧，就非常之综合啦。就系按照咧中国国情嗰一套嘅建造方式。嗱，个方式成点咧？啲立法会议员冇一个人举手问，或者咧，报道嗰度睇唔到。 系因为咧，我都一时间都揾唔到啲工程界人士咧，可以咧提供意见。不过我用常识逻辑去判断啦，如果用大陆嘅兴建方式可以节省两成嘅成本，咁点解香港其他嘅建筑物，例如商业大厦，例如住宅，例如公屋同居屋？都唔採用大陸嘅方式咧，既然可以慳兩成嘅成本，應該一早使用啦。咁如果唔使用嘅原因係乜嘢咧？ 咁啊，除咗头先你陶生你话可能劳工嘅成本可以减少少啦，另外就系嗰个安全嘅标准啦，我担心就系、是、因为咧大陆嗰个兴建方式符唔符合香港嘅兴建方式咧？如果唔符合嘅，咁就系因为解释咗以往点解一直以嚟都冇采用大陆嘅兴建方式啊嘛。咁香港嘅建筑商啊或者地产商唔系傻噶嘛。有錢可以慳，點解佢唔一早慳咧？20% 可以袋落袋嘅，但係竟然冇用過以往，咁而家先至因為講到北部都會區興建嘅鐵路咧，就要採用大陸嘅興建嘅方式，咁就可以節省成本。咁呢個令人不禁會諗啊，諗起咩啊？泰國前一排咧地震咧，中鐵十局嗰座樓啊，成座冧曬落嚟。咁呢個係咪中國大陸嘅興建方式咧？嗱，我唔知啊，因为调查研究好似仲未出嚟。 嗱，嗰个嘅中铁十局已经俾泰国政府咧系拉咗一班人噶啦，吓咁咧而家咧就正在审理期间。我哋个个都知嗰个兴建个叫中国铁路局，即系中铁下边嘅十局。好啦，咁啊中铁下边有好多局嘅，十局咧就摆明咧喺曼谷就嗨咗嘢噶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局咧？就是、中铁二局啦。嗱，中铁二局系点咧？根据中国香港《星岛日报》2025年1月嘅报道，就四川成达万高铁连通成都、达州同埋重庆嘅万州区，就近日咧就被网民举报话中铁二局咧系建设呢段铁路嘅时候咧四个字，《星岛日报》讲嘅偷工减料，钢筋咧系短达50厘米，系咪？咁咧，中国呢位网民咧，系曾经多次向中铁二局同埋成都铁路监管局咧，系反映，并无结果，系咪？咁咧，佢话工程使用嘅材料处处与图纸不同，嗱呢个系咪所谓嘅内地方式咧？吓，根本就系偷工减料，而咁嘅工程居然能够过审，啊！呢个系《星岛日报》嘅报道，呢个又系咪内地嘅建造方式咧？系嘛？咁咧就《星岛日报》咧系报道啊，话佢哋结构啊，佢做下部结构过程之中，钢筋比起图纸上面嘅显示就短40至50厘米，为咗悭混凝土成台高度唔够，将嗰条柱咧就扯高10几厘米。啊，嗰个桩打桩嗰条嗰个基础个保护层咧。是应该是4至6厘米厚，4至6厘米啊，佢哋造成咧系10几厘米。佢话咁嘅豆腐渣工程咧系竟然过关，嗱、这、呢个咧就系中铁二局啊，图文并茂，有晒图纸啊，咁咧就投诉咧就无效，或者咧可以声称叫做咧系水落石出。咁呢个咧唔止四川啊，中国特色啊呢啲咧。嗰、那个建造嘅方式咧，近年2017年湖昆高铁贵州段亦都系偷工减料，你个香港01报道嘅吓，就集体造假，搞到咧系隧道渗水，就咧起好之后咧，嗰啲列车咧系要限制速度，系咪？咁另外啊，就仲有呢个山东莱荣嘅高铁喺2023年7月。这个就是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就中建八局又被举报了。这个是中国的凤凰新闻网那里报道偷工减料，是吧？就施工那个叫基段罗文那个桩打桩的施工是有质量问题，这个也是2023年。OK， 那另外中铁十八局这间公司那个领导呢就是受贿养小三，盗窃上千万工程材料，就咧严重偷工减料，又是呢四个字，就咧严重危害啊，系呢个国家安全。嗱呢啲咧就全部咧系有网上边系中国大陆啊吓嘅报道嚟嘅。嗱呢个就系中国嘅建造方式啊，全部有偷工减料呢组咧关键词。好啦。咁我哋睇翻偷工减料咧，系咪罪行先？系咪啊？咁我哋睇到最新咧，就系廉政公署系拉咗咧，系多达咧系10人，就呢个咧话长实啊，被指 在观塘安达臣道的一个港人首住盘的住宅项目呢，就说他们地盘的分判商就涉嫌行贿工程监督人员，换取宽松的监管，就呢偷工减料，就呢是被廉署拉。咁你都承认啦，偷工减料呢是呢啲是犯法。咁点解呢啲以上嘅四川成达万高铁湖昆高铁贵州段偷工减料山东来荣嘅高铁又系偷工减料中铁十八局呢个呢摄取呢个施工材料呢是导致偷工减料呢啲以上。咁又算唔算中国嘅铁路建造嘅方式呢？咁中国香港特区呢啲经济咩发展局呢啲咁嘅局长系咪应该详细开诚布公介绍下呢？系咪 嗱，冇错啦，头先你讲嘅呢就系香港零一嘅报道啦。咁但系呢喺中国大陆嘅官媒新华社旗下嘅经济参考部唔系好耐嘅咋，喺去年2024年呢就两个记者去调查呢嗰啲高铁项目嘅时候喺施工现场俾人袭击。咁点解呢？原来嗰个项目就係中铁七局呢係兴建嘅。一个喺安徽合新铁路工程，喺合肥去到新恩。咁呢就被爆出嘅存在呢个安全隐患，因为呢佢揭发咗呢里面为咗节省成本将嗰、那个橡胶嘅弹性渐层偷换为不符合铁路行业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即是那些环保重新使用的废料做的胶。那这些呢完全低于这个设计的要求。那如果遇到这个铁路的高速或者这么大力的冲击的时候呢，这些这样的渐层呢可能会承受不到那个列车的高速的压力。于是呢出现了一扯就断这个这样的现象。咁啊，價錢咧原來只係四分一，所以咧點解會偷工減料呢？因為錢啊嘛，慳到四分三啊。咁我終於明白啦，原來咧多謝呢個新華社下邊嘅經濟參考部嘅記者去捨身取義咁就去報導。原來咧點解通過呢、這個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嘅講法，原來可以慳到兩成嘅成本咧？原來唔止噶。原来在中国大陆呢是可以悭成七成半的成本的，因为它采用的材料呢是不合规格的。这个是不是中国大陆的施工的标准呢的方法呢？那你们自己判断了。 如果你这么水紧呢，那就是各自咯。这些这样的铁路呢是不是人命相关的？就没事的，你就是叫偷工减料这四个字而已。一打入这个关键词，原来全部就呢个叫中国铁路好多间呢啲咧被踢爆嘅叫建造方式，咁其实咁样你唔需要用中国建造方式啊，香港都有啦。咁你而家廉署拉咗安达臣道啊呢个长实，咁咪又系用翻中国嘅工方式咯，你被指为你话偷工减料啊嘛。另外仲有啊，香港零一咧系独家揭发，2023年11月花费100亿元兴建嘅广华医院新大楼。整一栋医院新大楼要100亿啊，你信唔信啊？100亿港币起咗新大楼，哇！仲要啊，系有人偷工减料，用咗不符合嘅次要嘅要求嘅呢啲叫电线槽，搞到佢前边表面啊系度新层啊，嗰、那个新呢个金属嘅严重不足。另外仲有一栋喺启德体育园区。耗资300元咧，系兴建三间电线槽嘅供应商，亦都咧系被发现电线槽嘅现场测试全部唔合格。启德体育园区就300亿，广华医院新大楼就100亿，呢两件加埋就400亿，唔怪得你财赤啦，400亿起两嚿。咁你话当然啦，呢、這个启德体育园啊起好之后咪又有五月天嘅演唱，系又有 Coldplay， 系嘛，咁嗰啲门票呢收唔收得返，几时收得返啊，系到300亿呢，呢个另一个问题。但系呢就不断有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前科嘅，系咪？咁呢啲你唔需要话系内地方式啊， 香港的建造方式都慢慢同内地啊，即你所声称的内地，即系大陆咧，融为一体啦。啊，所以美国方面个报告话，中港之间的界线咧好模糊啦。啊，可能咧呢个都是一个方面啊。 系啦，因为咧，好似你话咧，只要你喺个 Google 里边输入中国铁路同埋偷工减料呢八个字咧，你近年已经大把呢啲大陆嘅新闻啦，唔系我哋讲，唔系香港媒体讲，系新华网讲嘅。另外一单二三年嘅，就系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又系经济参考部，就系嗰两个记者被打嗰、那个传媒。咁里边咧，亦都系讲紧咧，呢、這个山东嘅高铁铁路咧，呢啲分包商，即系嗰啲承分判商，我哋香港叫做部分路基嘅路段啊，半数以上嘅罗文桩，即系话咧嗰个个桩脚啊，严重缩水啊，你谂下高铁咧行紧呢个咁嘅高速嘅时候咧，嗰啲桩脚咧系承受几大嘅重量。佢话咧，一般个桩脚咧啊，要喺10米到13米。佢哋个施工嘅标准90% 呢啲桩脚系未达到呢个设计长度。咁呢个设计长度唔够咧，咁即系话个桩咧就插入去泥土里边唔稳阵啦。咁呢啲全部咧系低于20% 以上。咁甚至有啲咧系超过50% 啊！咁呢啲总承包商咧面即系面对呢啲咁嘅分判商嘅时候，啲分判商啊作工嘅时候讲咧，就话啲总承包商咧就话能干就干，不干就滚蛋，即系话咧，即系你做就做，唔做罢就啊！咁啊，所以咧佢最后咧都硬食，就一定要咧接受到呢啲咁嘅安排。啊，因为中间水很深啊，好似陶生你话，全部人咧都有水袋噶嘛，咁所以呢啲喺中国大陆嘅高铁兴建里边咧，无日无之。头先我哋讲几单咧，都已经好普遍喺2023、2024年咧，呢两年发生嘅事。咁我唔明白香港特区政府点解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仲要引入呢个中国兴建嘅标准咧，特别仲要铁路，真系拗晒头。可能咧背后咧已经有人打通咗天地线，亦都系嗰啲标书咧，大家心里边咧已经心神领会，知道边间公司准备去接，或者点样去分紧你头先讲嗰啲百亿以上咧嘅拨款同埋兴建费用，所以先至而家叫做事先张扬，放风俾大家知道嚟紧咧就由中国嘅承包商，特别可能系中铁某局咧去兴建呢个铁路。 可能你为了减轻成本啊，减轻财赤咧，就另外一条桥就是引入大陆的劳工。好啦，引入内地劳工咧有冇问题呢？系呢个2023年以来，特区政府已经强行推呢个行业输入外劳计划，同埋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就全未咧系公众咨询。当然而家好方便啦，一公众咨询就有人反对噶啦。咁咧就扩大外劳输入，嗰条数都几得人惊。一年半咧，已经咧系引入咗71,000名外劳，超越每年咧平均3,100，吓增加咧系23倍，唔系2.3倍，系23倍啊，系相当于咧全香港60.5%嘅失业人数。最新你嘅失业人数咧，已经系增到3.2%。你呢个咧引入外劳咧，一年半就71,000，以往平均咧只系得3,100。嗱，你而家咧建築、餐飲、零售業嘅失業率已經大幅攀升，你引入內勞咧，就一定會咧係令到工資嘅增幅咧係放緩，就壓低本地工人嘅薪酬，這個咧唔使講噶啦。根據咧個特區政府統計處嘅數據咧，2023年4至6月本地工資中位數咧係20,100，到2024年9月咧。嗰、那個工資中位數咧係升到22,000，嗰個增幅咧就差唔多係10%。但係一啲外勞嘅影響，建築工人同埋侍應啊，佢哋嘅薪金咧個增長係零嘅。好啦，咁你呢個本地工人嘅就業權益又去咗邊度咧？咁咧好不幸咧，中國香港特區咧嘅勞工處內部咧係有人啊爆料俾呢個咧自由亞洲電台，就話咧。香港特区咧无止境扩入啊咁多万嘅大陆劳工咧，系1.5年，這个咧系增加20几倍，抢走本地人嘅饭碗。 增加23倍咧，就劳工处嗰啲前线职员咧，佢要处理申请嘅，佢份人工啊冇加到，每日9至5咧系面对啊堆积如山呢啲咁嘅申请表咧，就搞到每人每月处理大陆劳工申请个案咧个数量咧系倍增住至40单，交货咧就要你咧系大量系增速，咁搞到劳工处嘅同事咧日日要 OT。做到火眼金睛，沦为咧系跑数机器，被逼对一啲咧系充满水分唔合格嘅申请个案咧，只眼开只眼闭，系咁批准吓。咁、因为而家就冇工会啦，所以咧就投诉无门啊。劳工处嘅职员咧就向管理处投诉咧，就未获咧系处理吓。嗱、呢啲咧就系、是。1年半咧，你话你增加成咧，23倍啊，70000多人。你而家仲要咧，呢啲北区嘅都会咧，仲要增加内地嘅劳工，70000多人嗰啲系外地喎，计埋尼泊尔同埋南亚啊嘛，仲唔够啊？仲要系内地，咁你有冇谂住跟住嗰个失业潮咧？啊，嗰位叶教授所讲啊。跟住呢个骨牌效应， 冇错，陶生，呢个有关于输入外劳嘅问题咧，我哋最近讲过香港嘅失业率升到3.4啦。咁其实呢个只系平均数，喺建筑业方面咧，呢个数字系特别高嘅，因为近来嘅楼市同埋嘅新楼嘅落成咧系有限，咁所以咧其实实际上建筑业工人嘅失业率咧系5-6%。啊、所以其实而家佢呢个系重灾区，但系佢竟然喺呢方面咧继续输入外劳，呢、这个此其一。其二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好多嘅外劳其实已经投诉，佢哋嚟到香港打工咧，系会俾中间嘅分判商咧克扣工资，同埋要求佢哋回水嘅，即系回佣翻俾佢哋，用现金嘅方式。如果佢哋唔回水咧，佢哋好快咧就会被炒，同埋下次咧都嚟唔到噶啦。所以佢哋逼不得已咧，每日啊。佢哋要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出糧嘅時候咧，就要去撳機，撳完機之後咧，要俾翻佢個判頭。嗱，所以呢個成個外勞政策，除咗第一影響本地工人嘅生計，同埋咧會推高個失業率之外咧，另外其實都係一個不義嘅一個咁嘅措施嚟嘅，因為政府冇有效地咧去監管同埋去懲罰嗰啲分判商，令到啲外勞嚟到表面上係領一份咧佢哋認為滿意嘅人工，但實際上落袋嘅咧，只係一部分。咁呢個政府係好似坐視不理，或者係從來咧都冇人咧因為咁樣而俾廉署拉過。咁嘅情況，咁呢啲繼續輸入外勞，仲要加埋頭先我哋講嘅安全標準問題啊、偷工減料啊，或者泰國最近中鐵10局成座樓冧咗嘅種種問題咧，咁點解特區政府仲係要？去引入呢個大陸嘅興建方式，同埋引入外勞咧，嗱呢個係好令人費解嘅。我都講翻轉頭啦，就係話，如果依個方式係有效，同埋真係可以慳到20%成本嘅，點解香港嘅地產商同埋建築商長年累月以嚟都唔用中國大陸嘅建造方式去興建香港嘅其他建築物呢？咁當然大家心中有數，係咩原因啦？係咪啊？ 咁呢個80年代落成嘅長江大廈。汇丰银行总部大厦，跟住长江二号啊，同埋恒基兆业啊，最近喺金钟嗰头啊，落成咗短短一两年啊，嗰栋啊，嗰个叫咩 ？Henderson 啊，嗰栋犀利，嗰栋好犀利，同埋中环中心啊，吓呢啲香港嘅地标建设啊，吓同埋呢个叫做 IFC 啊，吓呢啲咧系用系唔系用内地嘅劳工同埋中国嘅建造嘅方式兴建咧？嗱，呢个乜嘢叫内地嘅建造方式咧？吓，咁系咪要讲清讲楚咧？系嘛？吓，咁呢个劳工嘅问题咧，就确实系特区政府山穷水尽嘅。我谂系嘛？因为咧，根本你香港人下一代边度仲会去做劳工啊？系咪三行佬收唔收到徒弟啊？而家唔系60年代啊嘛，系嘛？水泥啊、扎铁啊呢啲嗰时仲有本地师傅啊嘛。好多人50年代做难民咁涌入嚟噶嘛，同埋香港咧嗰阵时殖民地时代，小学毕业升中市肥佬嗰啲可以学诗啊嘛，学诗其中一行咪三行咯，然后咧朝头早起身6点钟咧系洗厕所啊，打扫干净啊，又有一个叫拜师学诗嗰时代一早完咗啦。咁你而家9间大学啊， 系毕业出嚟嗰啲个个戴完科帽影晒相嘅，点会走去做地盘建筑工人啦？嗱，呢个唔止系中国香港特区嘅问题，欧洲嘅问题，英国嘅问题，只能够系由第三世界，希望呢啲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保持贫穷，所以佢哋嘅物价同埋消费能力系永远追唔上北半球嘅富裕国家。呢啲咧就系应该由香港啊嘅工会同埋香港嘅左翼学者，包括咧九间大学、社会科学院吓，或者咧中国香港大学有冇一个叫 labor relations 叫劳工关系啊？呢个咁嘅学系咧，英国伦敦大学 LSE 政治经济学院就有啦。吓，一个社会咧系成熟咧，系冇可能咧系冇一个健全嘅工会制度，同埋亦都要有咧系真正代表工人啊嘅议员系进入国会或者议会，咁样咧先至会系一个咧好残酷嘅达尔文主义啊嘅自由市场嘅资本主义里边咧系达至人权嘅平衡。如果唔系咧系一定出事。大家全球化嘅就系咁啦。Donald Trump 都话想将工厂咧搬翻去美国，一样咧系搵唔到工人，去边度搵啊？咁啊就系墨西哥过境嗰啲咧非法移民咯。香港唔通咧系有非法移民啊？唔得啦， 有黑工噶，其实香港特别建筑业有好多黑工噶，有啲旅游签证嚟到打工啦，啊有好多即系南亚裔啊嗰啲探亲戚啊，全部嗰啲系开工揾食噶。中国大陆亦都更加有啦，所以嗱黑工系另外一个 issue， 即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咁啊，因为佢哋黑工系更加影响到嗰个质素啊，或者系嗰个本地劳工嘅就业问题。 所以你睇下就系 政府就一样系做唔到嘢。 建筑物料嘅问题同埋大陆劳工嘅问题，呢两样咧都有个症结解决唔到。你点样西区大都会啊个兴建计划咧？仲有啊，我哋记得咧系大约系都成大半年啦，系嘛？呢个特区政府咪叫啊香港几大地产商交意向书嘅， 系啊， 系嘛？喺呢个新界北嗰度投地嘅，咁意向书交咗咁耐都有半年啦。有几多个意向书系陆续跟进有钱放低落嚟咧？咁亦都咧吓，香港嘅议会都应该阿谢伟俊等等啊，都要问下特区政府喂，又过咗几个月喎，KPI 有几多咧？ 要开单目标，Donald Trump 系啦，Donald Trump 要开单噶嘛？你估而家就咁放咗你啊？啊，呢个带呢个黄仁勋同埋去白白介绍你俾识俾你识啊，沙地阿拉伯王储噶，嗰度个6000亿要见钱噶，系嘛？啊，所以呢啲咧就点解人哋系美国？就是美国，你是香港特区就是特区，这个就是分别。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看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風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風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 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呢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咗一個真係科學同埋客觀嘅一個睇法。我有時中意挑逗，我歧視蠢人。嗱，我唔係歧視基層嘅人，基層嘅人就算一個清潔阿嬸，佢都有我值得學習嘅地方。波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報、出份明報嗰陣時，咪查量用寫四點五紅柱嗰份明報，係咪博流量啊？ 係啊，你唔話 博銷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咁你而家話佢武俠大宗師，話博流量有咩問題啊？係嘛？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因為成個美國主流媒體係幫曬奧巴馬同埋拜登，係一個咧叫野生動物市場嗰度無意中洩漏，呢班咁嘅左媒，包括紐約時報同埋 CNN。都有，但是你美国的新闻是第四权，你是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就是因为 Donald Trump 在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的主流媒体憎恨 Donald Trump， 所以呢 Trump 说东他们就说西， Trump 说黑他们就说白。这些国际广播部门除了美国之音，另外还有英国的 BBC 都一早是渗透的，40年前已经渗透，系嘛？呢啲有啲嘢咧，系我自己目擊添，系嘛？所以我一早已經，我嗰陣時喺倫敦啊嘛，80年代嘅中期已經開始咧係落藥噶啦。啊，何況到咗今日， 而家只要進入以下連結就可以即時加入風雲會同埋陶生爆上嘅 Patreon， 記得一定要登記做付費 Patreon 會員，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上分別唔同嘅專屬內容。未來嘅日子，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